夫老落未多落离子，虽菩提。咁啊，我哋今日咧就先讲夫老落未多落离子。咁啊，夫老落，中国话是满江啊，就系佢呢个父亲嘅名字。咁啊，未多落离子啊。中国话佢嘅慈行女就是佢母亲的名字。咁啊，尊者从父母而立名，但我哋中国人呢就喜欢简略啊，所以简称为佢嘅满慈子，咁啊即系咧满江慈行女子。咁啊，只有位尊者个父亲啊。他就是正范王的宰相，那么只有尊者那么以佛呢是同时出家，那么单独自己在这个雪山苦行，那么佛成道的时候，那么只有尊者也都具足五种神通，那么亲自到到佛所，那么同佛呢是辩论，咁为佛所证啊，咁啊因此就从佛出家。咁啊佛弟子中啊，就系、是、说法第一。咁啊《阿含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我佛法中自能广说，分别而理者，满时子为第一。咁啊《本经》尊者自己亦都讲啊。他说我康劫来是辩才无碍，宣泄苦空是心达实相，既然是乃至行沙而来，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从未了开示，得无所谓。世尊是知我有大辩才，以音声论教我发扬，我于佛前坐佛转轮，因师之后是净阿罗汉。咁啊，在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个十个诸比丘啊，佢与等善是富流罗，未多罗尼子否？佢话我常称其嘅说法人中最为第一，一常问富字就助宣我法，佢亦于过去九十亿诸佛所富持助宣物之正法。就於彼說法人中都越最第一人，咁又話越於七佛所說法人中最為第一，今於我所咧，咁啊說法人中都越最第一啦。佢於呢個圓劫中當來諸佛說法人中都越復第一。咁啊，尊者又讲啊，佢话自舍如来都无能尽其言论之辩，咁啊，说明只有位尊者啊，咁啊，佢说法咧系最妙嘅，咁啊，就花花会上佛为佢受记啊，咁啊，将来成法号佢就法名如来，咁啊，须菩提，咁啊，须菩提尊者啊。咁啊，就佛弟子中啊，佢就解空第一，所以此云叫做空生啊。就系一位尊者初初降生嘅时候，咁啊，佢家中嗰啲库房啊，突然间咧好似空晒冇晒，所以叫做空生。咁啊，佢嘅父母就好惊啊，亦都好奇怪，佢哋因此请一个相师啊。同佢问阿卜，我同佢占啲卦喎。咁啊，呢个相师就话子子啊，咁啊善而且吉啊，所以亦名佢个善吉。咁啊，冇几耐咧，佢家里所有嘅库藏财宝咧，突然间咧又出现啦，而且比从前加倍，所以亦名佢个善念啊。咁啊，二正法师。亦是一位尊者的名字叫做妙生，咁啊点样妙法而生呢？就因为是一位尊者常修无增三昧， 所以佛弟子中啊，佢系解空第一啊，从空理而得五道，所以叫做妙生。咁啊，在多嘢会上，咁啊佛咧常常啊，咁啊斥命只有位尊者去为诸菩萨，是多嘢多罗蜜。咁啊，尊者就答佛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我不见啊多嘅多罗蜜。亦都不见有诸菩萨啦，系不见有须菩提。咁啊，云何世尊命我啊，系为诸菩萨是多若波罗蜜呢？咁啊，佛就讲啊，佢话须菩提，正因为你不见有波耶，不见有诸菩萨啦，啊，不见有须菩提，咁你就应当如是嘅为诸菩萨是多若波罗蜜啦。咁啊，有一位尊者，佢常常啊，响呢个岩洞之中自己入定。咁啊，有一次正在入定之时，呢个帝释天嘅天王啊，就来到佢入定嘅地方，咁啊，为佢散花顶礼。咁啊，当时尊者就问啦，佢话帝释啊，咁啊，你何故啊，为我散花顶礼咧？咁啊，帝释就话：佢话因为我闻尊者啊，系善说多嘢。咁啊，尊者就答啦：佢话我本都冇说多，但系帝释先讲啊，佢话我亦都无闻。咁啊，尊者讲：佢话无说无闻嘅是真多嘢啊。咁啊，帝释话：因为尊者是真多嘢，所以我就来散花，以嚟顶礼尊者啊。咁啊，可见此一位尊者咧，咁啊，佢解呢个波耶嘅空理咧就道家。咁啊，有一次，咁啊，在接下嘅时候啊，就上呢个兜率天，系为母说法，咁啊，令佢嘅母亲正无生法忍。咁啊，人离开呢个人间啊，系有三个月咁长嘅时间。咁啊，人世间嗰啲国王啊、大臣啊、长者啊、居士啊、信徒啊，咁啊，因为离开佛太久啊，咁啊就渴望天佛。咁啊，三个月过咗啊，咁啊，佛咧从天上啊，咁啊又翻来呢个人间。咁所有嗰啲弟子啊，同埋国王、大臣等听到佛啊，咁啊从天上翻来人间啦嘛。咁啊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啊，咁啊来见佛，咁啊但系见佛有个次序噶喎，咁啊四众弟子咧就当系比丘，先至比丘嚟，咁啊跟住优婆塞、优婆有佢呢个次序噶，咁啊人人都希望想啊最好第一眼见到佛，咁所以当时啊就有一个莲花式比丘嚟。亦都最敬仰佛啊！啊，佢欲想咧，第一最先咧见到佛。咁啊，由于佛世弟子离众啊，就不能超越呢个比丘而先行啦。咁啊，按次序，佢就在呢个比丘之后。咁啊，当然见佛啦。咁啊，越在比丘之后咧，就等于话佢绝对冇可能啊，系在先咧第一见到佛。咁啊！但系佢亦都咧有啲修养嘅功夫，佢有神通啊！咁佢用神通一转，就变成一位转轮圣王，所谓天子巨督，显真系威猛。咁佢就跟住嗰啲比丘后边咁啊行啦。咁呢个比丘众中咧，咁啊有好多亦都证得阿罗汉果，应该都有神通、有天眼知得嘅。但一般嘅阿罗汉咧，通常讲，如果佢唔入定啊，佢唔作意啊，佢就唔知道呢转轮圣王咧系莲花足比丘尼所变嘅。咁啊，一定到入定作意啦，咁啊先至知得。咁啊，由于大家可能当时咧就冇入定冇作意啊，咁啊就唔知得呢个转轮圣王啊。就是个莲花式比丘尼所现的。 那么大家见到的是主人姓王，是个大富发富子不发，所以人都让他先行啊。那么等于说他就最先就得到见到佛了，那么耶稣时候这个莲花宿比丘来，那么见到佛第一次呢，最先呢就见到佛。那么后来众弟子那么按时通通都见完佛了，那么当时独是须菩提尊者未有来见佛，那么仍然啊响个岩中嗰处入地，那么佛当时就呵斥呢个莲花色比丘尼，佢话你都唔用神通啊，现呢个转轮王身，咁啊得到最先系见到我，佢话你所见嘅亦不过系我呢个外表嘅身啊。你未见到我这个法身，他说但是须菩提尊者他虽然未曾亲自来见我，他仍然还在这个岩中入定，但是由这个常修这个无生心门能够深达波若十相的道理，他虽然没来见我，其实他早已经是得见我这个法身来看常常为佛之所就。咁啊，此经尊者自己讲，佢话我当劫来系心得无碍啊，佢自欲受生就自行堕生，初在母胎就即知空寂，佢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佢亦令众生正得空性，今蒙如来法断堕真空。空性圆明得阿罗汉，遁入如来宝明空海，是同佛之见啊！咁可见此一位尊者系正得甚深啦。咁啊，在法花会上，佛来此一位尊者受佢将来成佛，别号叫做明相如来，常常于呢个虚空之中系为众说法。咁啊，只有喺过去接中宝义成法啦，名为佢嘅清轮法，所谓根本难知。咁啊，现在呢佛门自然声闻系坐佛转此大佛顶嘅法轮，地优波尼沙陀，咁啊，中国话佢嘅陈胜空啊，佢系因观陈胜空故而得以悟道。咁啊，越嚟嗰个近小就系佢观啊，越观就越离世，佢观到呢个白骨离尘，色法将尽啊，所以明为佢嘅近小。咁啊，本经师者自己讲，佢话观不正相，生晒厌离，甚至色性啊，已从不正出白骨离尘，归于虚空。空色二无，并无相多，就如来因我一个离沙陀，咁啊而为上首，咁啊千二百五十个人，咁啊太多啦，当然就唔能够啊一位一位咁啊列出，所以用个等字咧，就系、是、包括作为而为上首，咁啊此辈系属于。咁啊，法门中啊，所谓大众嘅光明，因此说佢嚟上首啦。不复有无量嘅辟支无壑，定其初心，空来佛所，熟知比丘，佢丘下自知。咁啊，此一波咧是引大众同门嘅第二波，叫做圆觉众，就系佛说此一本首楞严经之时。咁啊，唔单有刚才所讲嘅大阿罗汉声闻众在座，咁啊，亦有啊呢个圆觉众，咁啊，此个声闻圆觉二众，正是本经当居啊。所以经中讲，佢话如来今日普为等宣圣二众，真圣二圣，就令二会中定性声闻合之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，就皆获一净啊！直以长地真阿念耶净修行处。佢又话今为尔等声闻缘觉， 他以菩提心地自在者，咁啊宣说法要啊，所以二圣即系经文如歌，正是系本经嘅当机，咁啊令佢回事向大，系同修大圣。咁啊，现在话佛有就系灵验会上啊，唔单系有上一类嘅声闻众大阿罗汉，咁啊，同时亦都有呢个圆觉嘅听众，咁啊，佢嘅福有。咁无量咧就结如其数目之多，就唔系一位两位啦，百位千位啊，说到无量咁多噶。阿辟支同埋因素啊，即系辟支伽罗啊。中国话佢哋圆觉就系品佛嘅教导，亦信观察得圆而悟道者，咁啊名为佢哋圆觉。嗱，咁啊何以佢哋观察啊十二因缘呢？嗱，十二因缘第一就系佢哋无明啊，咁无明就即系过去世中啊，咁啊无始时来都唔知系边一生边一劫边一时噶啦。咁啊，总之咧，我哋最初一念啊，所谓迷心起妄，咁啊，嗰一念咧就系叫做无明。咁啊，无明就系无始啊，即系寻到咧佢呢个头绪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跟每一个人，我哋现在生又死，又生生生死死。而经中所讲嘅好似个旋火轮一样，沉沉转啊，冇停息嘅。坏都是坏在最初一念不觉，此个无明烦恼啊，系为起因，所以寻唔到佢呢个头绪啊。我哋通常讲咧，就叫做无始无明，咁啊一定咧就要修得有功啊，不破无明，先至可以正法身。咁啊无明就因为无始。咁啊，亦都時間太遠啦。咁啊，亦係屬於心中裏邊嘅煩惱啊，係屬於無形無相嘅，就唔能夠話好似一件物件咁啦，可以好清楚用個手攞出嚟俾人睇。咁所以無明咧，就好多人啊，除咗呢個真正學佛學教理者，咁啊一般初信佛嘅咧，咁啊佢啊總係啊。咁啊，在呢个无明，只不过凡系用形相不能表达嗰种嘅名相里边咧，佢就常常啊，咁啊怀疑啦，产生咗好多嘅疑问嘅。咁所以随住有位法师啊，咁佢越系讲经，呢个就讲到无明。咁啊，无明啊，当然以法师嘅身份嚟讲咧，咁啊佢就讲咗好多嘅理论都得，但系佢不管千言万解释啊。但是最后一句你就没法子拿出来给人看的，因为这个属于心中自己的烦恼啊。所以当时有个听众啊，他就问啊，他说法师啊，他说你讲这个无明的理论啊，你又讲得太多，他说但是我们始终啊都不明啊。他说你既然不能够拿出来给人看了，那我们怎么了解呢？他说你可不可以用一种办法啊，那么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呢我们就相信了。那么当时这个法师听到嘛，他说不讲经，他直接说不讲经，那么做什么啊？他就打坐，那么两眼一闭，那么照样坐在法座上面，只是讲经打正眼看经文，他即是不讲经嘛，他就闭上正眼索性他都不来。咁啊，睇下呢个听众，乜嘢乜嘢佢都唔相嘅咧，佢就再问个法师啊，就话乜嘢佢就无明，咁啊，请你慈悲啊，咁啊攞出嚟俾我睇下，咁啊法师又系定啊，佢嗰只眼啊碌都唔碌，我睇都唔睇下，唔理啊，咁啊底下啲问者啊，咁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个法师都冇反应啊，咁结果咧真系佢就无明火起嘅人，佢话法师啊，你有冇听到噶？我问你咁多次，点解你都冇反应啊？咁冇礼貌啊！咁喺度嘈喎，咁啊嘈得两嘈个法师咧，嗰就叫个开眼啊！佢话你此安无错啊！佢话乜嘢佢就无明啊！你自己问问你自己啊！ 佢話你越鬧就越多，佢話你嘅聲音咪越講就越大。我話呢啲就係叫做無明啦，你自己係親自體驗啊。好，咁呢個聽者咧，即係呢個問者啫。咁到呢個時候，連佢自己都啞口無言啊。啊，咁啊先至知道咧，就叫做無明。但我哋最初無始處咯，呢、這個一念不覺啊，咁啊不覺咪即係無明咯，冇咗呢個思覺啊，所以嗰啲煩惱障住啦，咁啊佢就無明啦。咁啊第二個就行，咁啊行就係造作啊。我哋除非冇無明煩惱，咁啊有無明煩惱啊，你就一定咧做呢個善惡之業，咁啊佢就行。行即是造作嘛，造作的什么呢？就是造作的善业嘛，或者造作的恶业，或者造作呢就是不善不恶的无罪业。那第三个就是色嘛，那色呢就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，那在这个法式规矩颂里面呢，就是去后来先作主用，那现在就讲他来先，就是我们由过去的无明做了这个善恶的业力，那么一定就要受胎了，即是入胎啊。那么入胎最初的一念就名为的色，那么第四就名色，你入了胎啦，在个母亲的胎里面呢，那么他有心啊，即是也都有知道，那么这个知道呢是暂有其名，屬於心法，亦係無形無相，不能啊，好似當一件實物咁咧，攞出嚟俾人睇嘅。咁啊，起碼佢在胎裏邊都有知覺噶啦。咁啊，暫有其名嘅心法，咁啊叫做名啦。咁啊，色咧就講到呢個肉體，就佢入咗胎之後啊，咁個漸漸漸漸啦，咁啊發育啦，喺個胎裏邊，咁啊個漸漸發育啊，所以有眼有耳有鼻有身，咁慢慢發育啦。这个整个都是你肉体来的，那就叫做色，那么再加上他这个知觉的心法但入其名，那么合埋就叫做名色。那么第五个六入，六入即是六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渐渐那么长大了，所谓十月怀胎已经到了第九个月，那么差不多都要出世了。那么因为六种根能吸入呢个外边嘅六种层境，所以称佢为咧叫做六入。咁啊，第六就叫做速啊，速咧就个速，就话佢已经出咗世啦。咁出咗世咧，佢虽然佢就唔会讲话，但佢有一种觉速嘅嗱，例如咁啊，佢赖咗屎尿啦，咁啊，当然佢觉得啊，就唔系比较旧啦。咁啊，所以佢就咿哇啦大叫嘈起嚟，咁啊，佢嗰啲父母知得啦，啊，可能佢赖咗屎赖咗尿啦，咁啊，睇下果然系，咁啊，又同佢换咗，咁啊，佢嗰种觉出就比较舒适啲啦，咁佢咪唔嘈咯，啊，咁如果佢觉得自己肚饿，咁佢又唔会讲话啦，咁唯一代表嘅佢就咿哇大叫嘈，啊，你就知道个到时咧，佢要食啦，咁你咪俾啲牛奶佢饮下啦。咁飲咗牛奶咧，咁啊覺出到啊舒服咗啦，個肚仔唔餓咯，咁佢就唔嘈啦。咁啊呢種就叫做速，用呢個速咧嚟到表現啦，對呢個好就抑或得唔好，就明明叫做速。咁啊第七咧就瘦啊，瘦咧就佢漸漸咧又大啲啦。咁啊佢對外邊嗰啲事事物物咧，咁啊有一種親切感啊，啊佢睇住覺得好嘅咧。他就拎手咧去爬啦，咁啊即使要跳得高高咧，啊佢手攤唔到噶，啊咁啊佢都要递出个手仔呢个攤下，就因为佢有一种感受啊，觉得咧啊呢件嘢好适合佢玩，或者呢个好需要，咁呢种就叫做受啊，就系渐渐大个对呢外边嘅情景啦，咁有一种嘅领受。咁啊第八咧。就是愛啦，咁啊到咗十歲以後啊，佢唔生感受啦，佢直情咧好中意愛啦，凡係佢自己喜歡嘅，佢都希望咧得到手啊，咁啊佢就愛啦。 咁啊，第九就取啊，佢因为爱之心，佢亦都希望啊，能够达到佢嘅目的啊，能够攞得到。单一时一问啊，佢时时物物都贪之无厌，咪取之无厌，咁就叫做取啦。咁啊，第十呢就系由啊，咁啊由于爱取，佢嘅锐意属于呢个烦恼啊。咁啊，佢就跟住啦，咁啊遭罪业，咁啊遭罪业咧就系叫做有啊，即系有呢个业力，由爱取就有一种业力响处。咁第十一就系生，咁啊因为有爱取嘅烦恼亦有啊呢个业力，就感到咧，咁啊日后咧就生啦。咁啊有生就一定系有老死啦。咁所以第十二叫做老死，咁啊始终嘅无明，以共行啊，就属于过去嘅烦恼同埋所做嘅业，无明嘅烦恼行就系业啊，咁啊属于过去世因，咁啊色、名色、六入、畜受呢五种咧，就系由于过去嘅无明啊，以共呢个善恶五个行为造作。所感到咧今生啊嗰种嘅果报啊，咁啊取得过去嘅因而得到现在嘅果，咁啊属于过去与现在啊第一重嘅因果。咁啊爱以及取呢两个字就系属于现在嘅烦恼，就佢现在做紧人啦，咁啊佢现在咧佢又起烦恼啊。咁呢个有字咧，就意在所做嘅善恶业，佢正在做紧人受紧生之时，咁啊，既然起爱取烦恼啊，咁啊，亦都随即咧，佢所做有呢个善恶业。咁啊，由于现在所起嘅爱取烦恼，以同现在所做嘅呢个善恶业之因啊，咁就感到咧，我哋今生死之后来一生啊，即系下一生咧。咁又受呢个老死嘅果报，咁啊属于现在嘅因啊，咁呢个未来嘅苦果就属于现在与未来咧另外一重嘅因果，咁啊合埋嚟咧，在呢个过去在未来三世中啊嘅两重因果啊，咁啊依此两重嘅因果咧，就系我哋明白呢个轮回嘅目的。嗱，例如我就推上去，我就过去有呢个因啦，所谓呢个罪业啦，呢个烦恼啦，所以感到今生嘅苦果啦。其实我过去再推上一世啊，咁啊亦有佢呢个烦恼因同埋呢个恶业，先系感到咧对上嘅一世先至有呢个生死嘅苦果啊嘛。咁然后咧有过去一生嘅生死苦因啊，又先至留到今生嘅生死苦果。咁如是累推再上再上再上啊，咁我哋都唔知边个生过过去，以共现在嘅因果啊。咁若是若未来咧，我哋今生做罪业啦，咁啊感到下一生咧又受苦果，咁啊下一生再做人嗰阵时啊，唔好话堕落啦，咁啊即使你做翻人啊，咁又起烦恼又做罪业啦，咁啊又感到再下一生啦。咁你再下一生時，即使你又做生人墮落啦，你又起煩惱，又對住，又感到下一生下一生啊！咁啊，如是咧，咁啊，未來未來未來啊，呢、這個因果亦都無窮無盡啊！咁啊，如是咧，過去嘅三世、現在三世啊，呢個未來嘅三世咧，咁啊，彼此互為因果，流轉呢個生死佢個波啊！就是在於最初一年的命，所以順治來講，那麼三世流轉生死，逆至話逆來講，我們國民最大的過患在於命，逆至我們修空觀，那麼觀諸法緣起性空，本無實性，那麼不生這個我執我見，咁啊，呢个无明就当下灭。咁啊，无明灭就唔会做呢个罪业啦。咁啊，无明灭则行灭啊。咁啊，既无罪业， 咁當然就唔會入胎啦。所以咧行月啊，咁啊亦都係積月啦。咁啊，既然唔入胎，咁就唔會出世啦。咁啊，當然冇咗呢個儀式啊，亦都冇咗呢個六日。咁啊，既然冇呢個儀式，冇呢個六日，咁亦都唔會有覺觸，亦都唔有感受。咁啊，現生亦都唔會有愛取造罪業啊，亦都唔會消感未來嘅生死苦果。所以話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色滅，色滅則明色滅，明色滅則六入滅啊，六入則速滅，速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啊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滅。咁啊，從此啊，在呢個根本上咧清理啊，咁啊一念無明，無有返往歸真啊。以后呢个生死轮转都冇咗啦，咁就叫做逆观。咁啊，顺观就有三世流转，生死苦果；逆观无明灭啊，都永远生死都灭啊。咁啊，如果逆顺观察此个十因而灭五道，所以名为个圆觉。咁啊，逆明啊，就叫做独觉啊。咁啊，獨覺咧，咁啊，佢嘅智慧咧，仲更加猛利啲。嗱，咁啊，圓覺咧就出有佛世，佢一定要聞佛説法啦。咁啊，唔得呢個三世流轉，所以佢先要逆順觀察呢個十因緣而得悟道啦。但係獨覺嘅行者咧，佢就唔一定出在佛世啊，由呢個宿生有善根，宿生有大智慧。所以佢即使今生做人未直而佛出世啊，由呢个善根深厚嘅常常喜欢直行，所谓修呢个自己修行嘅，咁佢点样修咧？咁佢当佢入定打坐之时，佢就春观百花开啊，咁啊秋观就黄叶落，咁佢一年四季之中。观一切的事事物物的生灭无常，咁佢因此就悟到我哋呢个自心就系不生不灭，在一切的生灭无常法中啊，而体悟呢个不生嘅理性啊，咁啊因此悟到就名为叫做独觉。咁啊，而就辟支法，咁啊通常讲咧就系圆觉啦。咁啊，圓覺嘅境界比之呢個阿羅漢嘅境界咧，就略為咧超勝啊！因為阿羅漢除咗斷咗呢個三界見思嘅正止煩惱，但係嗰啲見思煩惱所謂貪嗔痴慢疑嘅習氣咧，咁啊依然都係存在啊！咁啊，好似乜咧？咁啊，好似一個食腐乳啊！咁啊，嗰啲腐乳嗰个樽啊，咁啊，你啲腐乳啊食晒啦，嗰啲腐乳汁都捞埋啦，但系嗰个樽嗰啲腐乳味咧，你就洗个三两次啊，都洗唔净嗰啲味啊！你睇呢个樽啊，睇得好白净啊，好干净啊！如果你抹咗之后又抹再抹咧，咁你即使经过太阳晒过都好啦，但系等到入黑都冇咗太阳，你闻一闻咧，嗰个樽啊！都仍然有呢个腐乳嘅味道响住嘅，咁啊呢种就叫做习气。所谓腐乳成嚿早已食完，腐乳汁都捞埋啦，亦都洗咗几次啦。咁啊嗰个樽咧，佢始终系啊有啲咁嘅腐乳味响度嘅，咁啊留低嗰啲习气响住。咁啊阿罗汉亦系一样啊，佢就断咗呢个自私见思烦恼，但系呢个见思嘅贪嗔痴慢疑啊。嗰种嘅习气咧，仍然系存在。所以佛弟子中，舍利弗尊者都常常嗔恨嘅，而难陀尊者咧，就常常系贪爱啊。咁啊，黑光尊者常常咧都系愚痴。咁啊，不离陀陀初尊者咧，佢都常常都系骄慢啊。咁亦都系属于咧佢嗰种。个习气未断，咁啊，但系辟支法咧就略为正啲啦。咁就唔单话断咗三界正史啊， 这个见思烦恼。那么你见思烦恼嗰种嘅贪嗔痴慢疑我见嘅习气啊，都断咗啊。咁啊，好似嗰个腐乳樽啊，而家腐乳食完嗰啲腐竹捞晒啊，的而且确嗰个樽啊，都洗到佢啊，一啲味道都冇啊，唔知洗咗几多十次啦。原因咧，去洗，你点样闻咧，都再闻唔到有啲腐乳嘅味道，咁连个习气咧都冇咗。咁所以阿罗汉嘅智慧咧，就好似烧咗嗰啲木啊，成为一个碳，个正确碳存在。咁啊，辟支佛嘅智慧咧，好似嗰啲木啊，咁啊，即系变咗烧啦，连碳都冇咗啦。依一支菩萨嘅智慧啊，咁啊，烧嗰啲木咧，碳又冇，连灰都冇。所以在呢个三乘之中，阿罗汉嘅叫做小乘啊，咁啊辟支佛嘅叫做中乘啊，咁啊菩萨咧就叫做大乘啊，属于呢个全教三乘。咁啊无学咧就系、是、真穷物尽啊，佢在佢自己呢个种类呢、这个圆觉位中咧，修学已经到家，在呢个圆觉位中咧。他已经无所学了，但是辟支佛见果与这个声闻阿罗汉见果有些不同，小乘的阿罗汉呢就从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再进，才是四果阿罗汉有四个位置，但是圆觉的不落份果，除非你不正，一定就是辟支佛，所以他的智慧就略为强啲。咁啊，定其初心，初心咧就系圆觉呢个初心有学系，即系初初发心啊，修行欲顺观察十因缘而言真善或者，咁啊佢嘅初心系有学位。不通罗就佛所啊，咁啊圆觉，咁啊因为佢系离尘独居。就唔同嗰啲大阿罗汉咧，属于呢个常随中啊，常常随住佛。咁啊，由于佢系离尘独居啊，现在因为休下之故，所以圆觉同埋佢嗰啲初心嘅弟子啊，亦都一齐来到佛座啊，行呢个自知法。咁啊，所以始终嘅圆觉无学，同埋佢呢个初心嘅圆觉咧，就系、是、属于呢个云集中啊，就云来集嘅大中。不熟之死忧，就忧下之。呢两句经文咧，就系叙述呢个辟支佛啊，同埋佢嘅初心咧，一齐来到佛所啊，嗰种嘅理由。等于话佢为呢嘢事干。在呢个时候，无学与同初心的圆觉众啊，咁一齐来到佛座下咧，系为乜嘢事咧？佢话俗诸比丘啊，系丘下自知，俗就系附属，因为辟支佛既然唔系常随众啦，咁啊进取啊，佢响第二个地方咧系安居，咁啊现在辟支佛诸诸相将而来啊。意思就是附属嗰啲比丘啊，行呢个自知法，同埋知比丘咧，属于常随众，即系以上嘅千二百五十人。咁啊，现在咧，圆觉众同埋佢嘅初心啊，落到佛所，就系、是、附属于呢个比丘，行呢个休下自知法。咁啊，休下就即系解下，咁啊，实际从四百五。至到七月十五啊，在呢个九十日当中，就要自制安居，因为呢个时候啊，所谓天气就炎热，咁啊虫蚁亦都最多啦，所以实际佢嘅弟子咧，佢就九旬禁足啊，即系九十日禁足，在一个地方咧，一齐啊共住修学，唔去外休活动。咁其中就分咗两种，第一种叫做附身地田，就话佢咧唔能够再去外边咧流芳化成， 因为如果不禁迹啊，去外边游方法食啊，呢、这个出入往返咧，好容易引只脚啊，就伤害到啊好多嗰啲蚂蚁或者嗰啲小虫，咁啊为着免得伤身而结呢个罪孽啊，嚟到回避得别人对嗰啲出家人一种一个敌意。所以佛世弟子在这九十日当中要禁足，不可以在外面游方化食，那么属于这个附生这个避险。第二就是节制犯道啊，那么自己或者多人一个在一处，那么利用这九十日的时间，好好给自己呢是用功，好好给自己一心一意呢，既然不去外面做啊，咁啊，好好地嚟个犯罪，咁啊，属于咧就叫做九尘禁足。咁啊，现在话休下者，咁啊，即是解下。咁啊，解下就要行呢个自知法啊。因为佛界比较半月半月，通常咧就要众戒啊。咁啊，挂呢个品就叫做布萨。咁啊，意思即系话咧，在呢个半月当中。同住大宗啦，咁啊，若果有犯咗規矩或者戒律嘅，咁啊，在呢個布薩嘅時候當眾參悔，咁啊，但係在呢個節下期間咧，佢就唔眾戒嘅嘛。咁啊，唔眾戒咧，我哋點樣知道我哋犯咗戒咧？我哋又點樣嘅參悔咧？所以我哋任何一個人只知道有犯咗戒咧，你就緊記於心啊！就或者做一个立人，用啲立嚟做一个人，咁啊有晒呢个六根。咁如果我自己呢只眼咧今日犯咗罪啦，或者睇咗嗰啲唔正常事物啦，你就将呢个立人即系眼咧毁坏佢，咁啊做个记号，等于话咧佢个眼都曾经犯过罪。但咁样若佢话我哋嘅手啊，咁啊曾经犯过罪啦。咁佢就將呢個立人嗰隻手咧，都毀咗佢，等於冇一隻手咧。啊，咁啊證明咧，我個手啊亦都咧曾經啊犯過法。咁啊等到解下嘅時候啊，九巡禁足圓滿啦。咁啊自己就睇下自己呢個立人咧，啊邊一方面冇咗，咁等嗰個方面犯咗戒啦。咁啊當眾啊就發龍參悔，參悔得清淨。啊，咁若是话我自己犯咗戒都唔知噶嘛，咁你就对众品法，佢话大德上路，你哋任何一个人啊，如果见到我在呢个九十日当中某一个时候啊，犯咗呢个罪，咁或者听闻咧，我咧做咗呢个罪业，或者咧怀疑啊，我系在某方面咧呢个批质受得唔完善啊。我都希望嗰啲大德长老咧，唔使客气啊，系可以直言举出咧我呢个短处啊，哀怜悯念我咧，唔好因为犯咗呢种嘅罪孽，日后咧而堕落，所以应该咧要怜悯我嘅苦恼，要罚我未来堕落之因啊，咁你要咧举出我嘅过处，咁啊然后咧。使我自己当众忏悔，咁啊忏悔就得安乐啦。咁啊如果得忏悔就罪业深啦，罪业深日后就堕落之因啦。若是忏悔清净啦，咁就免咗日后呢个堕落之因啦，就免咗日后受呢个堕落嘅苦果。所以就明嚟叫做自知，合埋咧就叫做休下自知。就是解下之時啊，行呢個自知之法。咁啊，若是話行完呢個自知之法啊，咁啊，人人個身心清淨啊，所以歡喜啊。咁啊，佛咧見到大眾都清淨啊，所以佛亦歡喜。所以解下嗰日咧，就名為叫做歡喜日。